讲了龙骨啊，那我们现在要再讲牡蛎，然后跟龙骨做一个对比，就是同样是这个抓阳气的药，牡蛎龙骨是把阳气抓到哪里，而牡蛎是把阳气抓到哪里呢？啊，其实牡蛎的话就要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痰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先用一个神话故事的原型来大概带一下牡蛎的药性啊，就是牡蛎啊，它是生长在涨潮退潮那个水线之间的一种大蚌壳，对不对？古时候叫它母，是因为它是雌雄同体嘛，对不对？所以每一只眼都算公的，对不对？所以就叫牡蛎了。那我们当然会知道牡蛎肉现在都拿来当壮阳食品，对不对？吃了以后丢着满地的牡蛎壳，那我们中国人就是用牡蛎壳，肉给有钱人吃就好了啊。那么牡蛎壳是怎么样的东西呢？你想想看，一个海水这样的涨潮退潮，它每一次涨潮上来那个海水，牡蛎就从那个海水里面吸纳很多矿物质，然后把它凝固成这么大一片壳，而且牡蛎壳长得很快，对不对？代表它能够从水中去固定这个阳气，而且说水中里面的精华它可以抓。然后呢，涨潮跟退潮又是受什么牵引而来的呢？是月亮。所以等于是以一个阴的运作为主轴，然后从水里面抓住那个阳气，等于是凝聚水中之阳气者啊，就是牡蛎，就是水里面的动力。所以呢，中国古时候的人会认为，我们可以拿牡蛎来止汗，因为汗从毛孔喷出来的时候，就像是海的涨潮一样，那牡蛎可以吸收掉那个涨潮的动力啊，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呢，这个牡蛎壳啊，咸平啊，是伤寒寒热温虐洒洒，这个寒热温虐洒洒比较是以后会教的少阳病，温虐就是一种但只会发热不会发寒的一种疟疾啊。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疟疾的发作的这个东西啊，都是人的淋巴系统很有问题的时候。那你知道淋巴是人体的水管啊，对不对？输送水的管道嘛。那么我在这里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感冒的时候我们都吐过痰，对不对？那痰是一种类似果冻状的东西，对不对？那我常常说我们的身体里面活的水叫做精液，这个听过吧？那如果这个水受到了一些杀伤而让这一坨水死掉了的话，那这坨死掉的水它里面的那些化学成分就会坏掉，坏掉之后那坨水就会变成一滩脏水。那还是一滩死水的时候呢，在它只是死水的时候，我们叫做水气或者是水毒。那如果它再稍微死得多一点点，它会开始变成比较果冻状，那种稀稀的叫做饮。等到它真的再凝聚，然后而且逼在那边，它都有点变成有一点就是坏掉发热的时候，就变成痰。这样子你可以大概感觉这个东西啊，痰好像是被烧死的人体的精液，那饮的话就是直接就是气太虚而死掉的人体的精液。那当我们的精液死掉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比较像果冻状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吐过来的痰都知道，那全身上下是无处不会生痰，因为我们全身上下无处没有水，这样能明白吧？那当你的身体里面的水变成了痰或者饮的时候，这块水它的活动能力就没有了，就一坨果冻塞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那这种类似果冻的东西，你想想看，如果它是 出现在人的神经上面的话会怎么样，就会像柴胡龙骨牡蛎汤症，就是那个人会神经质，懂不懂？因为神经的传导出了问题啊。哦，那如果是在三焦里面呢，就是淋巴里面，如果是淋巴液都有出现痰的话会怎么样，那这里就会产生硬块啊。那如果在这边呢，那脖子就会肿颗粒啊，对不对？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属于痰的范畴。那因为痰是水死掉，那牡蛎是能够把元气抓回水中，所以痰遇到牡蛎就变回精液，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方程式。那你用了，所以牡蛎壳在中医历代叫做除痰圣药。可是你们都会觉得说，除痰圣药，除痰圣药不是应该像用那种陈皮啊，吞吃以后会顺气行痰，然后就吐得出来或怎么样，对不对？都是它除痰圣药，就是因为身体里面除了你在气管这一点点的痰之外，其他的痰都是吐不出来的。那可以的话，你就要用牡蛎把它变回精液，这是比较治本的方法。所以全身上下无处之痰不消，就是牡蛎。所以很多淋巴系统的那种结块都要用牡蛎，这样明白吗？将来你们在学小柴胡汤加减的时候就会知道怎么样用牡蛎啊。当然刚刚提到的一个议题，有没有同学要用功的，就是小柴胡汤加减什么时候会减人参，什么时候不用人参，什么时候要不去掉人参，这是非常难的题目啊。你们有兴趣可以做这第二题。那所以呢，这个血管里面的阳气这样子啪散出来，然后变成这个人的血管阳气散出来以后，随着这个灵魂的变异，这个人的血管里面很多成分也会跟着渗出来，那用牡蛎就可以把它抓回去，对不对？那血就能够恢复它原来的正常状况了。所以啊，历代很多很好的补血药里面都会放龙骨牡蛎，因为你放了牡蛎以后，你的血真的会变得很强，它可以把那个水抓回来，哦，就不是水了，能量抓回来。所以呢，如果你说龙骨呢是把这个阳抓回阴的这个物质的身体里面，所以龙骨是一个照阳回阴的药，这样明白吗？你的这个肉身是阴，你的灵魂是阳，把阳抓回阴，所以呢合阴阳的药是龙骨。那牡蛎呢，我们称之为浇水火的药啊，就是说把这个阳气抓回你身体的水分里面啊，这是牡蛎的特长。那么所以呢，从这样子来说的话，龙骨的主治在气，牡蛎的主治在筋，也就是龙骨是一个固气药，而牡蛎是一个固筋药啊。因为他们的那个用法有一点点微微的他们的那个生长的环境啊等等场域的不同。那如果像南投那位先生就有教我说，其实啊，说龙骨是固气药，牡蛎是固筋药，你也可以从成分来讲。他说龙骨含有比较多的镁，所以它会形成固气药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化学的状况。那牡蛎含有很多的锌，啊，大家记得要吃好的锌，就要吃牡蛎壳，不要吃苹果啊。啊，这牡蛎的锌是好的锌啊。那那个他那南投那位先生就说，在锌工厂上班的人哦，他们生的都是男生，就是这个锌是可以补精的啊。所以现在呢，牡蛎去痰的效果呢，大家也稍微知道一下。那么当然我们等一下才会讲到，但是你们要记得这两味药的这种药性，你们就会知道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在干什么。我们只是借这个救逆汤在讲这件事而已啊。那救逆汤它的作用很清楚，只是我觉得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点惶恐，就是如果你不是相信人有灵魂，相信人有磁场，相信人有气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很多东西非常难解释，对不对？你说牡蛎是要哦干嘛，就是也就是大部分的人因为不相信人有灵魂，所以牡蛎的这个消化这个淋巴的肿块这种能力，他们都说因为它咸所以咸软坚， 然后就会画一个图给你证明什么叫咸软煎，说你看一条黄瓜你泡在盐巴里头，第二天拿出来就变软软的黄瓜，就叫咸软煎。而且也很有道理对不对？哦，这也不是错啦。那所以那个金卦怒气啊，所以这个前面他的温虐洒洒，就是说能够，那也有人说牡蛎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个身体里面液体的结块啊，也是因为牡蛎本身就是在海里面结块的东西，所以跟人的身体里面水里面结块的东西可以同气相求啊，那这是一个说法。那像日本人治癌症用的引经药就是 maitake， 就是跳舞的香菇啊，它应该有一个名叫灰树花吧，日本这个念 mai 嘛啊 ，maitake， 就是有一种很残暴的木耳啊，长在树木上会把整棵树都啃枯掉的一种木耳，那这东西很像癌症，所以治癌的药要加 maitake， 什么柴胡汤十六味六气里面加这个五荣当引经药这样子。那金卦怒气这个东西其实就很像是我们刚刚讲的桂枝救逆汤的这个、哦、症状，就是一种神经质啊，这当人的气有这样动乱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那除拘缓，这个拘缓比较是属于癫痫类的啦。那鼠漏呢，就是鼠漏啊，现在说漏这个东西，比如说痔疮有一个小孔一直出血，那个漏管叫做漏，但是在内经里面的鼠漏呢，是指说你的淋巴在脖子这边结小颗粒，然后呢像是老鼠在里面做窝一样啊，所以那个东西当然是牡蛎可以治啦。那女子带下赤白啊，这个跟龙骨一样，这两味药如果是把它换过之后用来收涩气血的话啊，会有这个效果的。那个那这个再来呢，九服强骨节啊，因为龙骨牡蛎之类的东西，尤其牡蛎的话可以固筋，固筋又会固肾对不对，固肾就会强骨头对不对，所以这都一整体的啊。那至于杀血鬼，因为这个杀血鬼这件事情就是等到将来教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时候会学到的，就是说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啊，它有就是那个人遭到惊吓以后越来越怕被吓，然后最后变成神经病，那这种东西有效啊。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那种叫做惊弹，就是当你在某个情况下被吓到之后，你的神经就会有一坨弹在那边，然后你每次遇到类似的情境或者刺激，你的身体就会再吓一次，然后那块弹越来越严重，那牡蛎可以把那个弹清掉啊，这是将来会教的东西。那么所以呢，这个方子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那再来桂枝加桂汤啊，是要带各位同学认识一个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金朝张元素之后习惯于说一件事，就是某味药会升某味药会降，比如说牛膝就会降到膝盖，桔梗就会升到喉咙，生麻就会引什么气上行，柴胡就会引什么气上行，这个东西不是错，不是错。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学仲景方的话呢，要有另外一种看待它的方法，就是说在仲景方里面，药味的向下或者向上往往是取决于它的比例浓度，而不是它的药性，我们说上向上还是下，这样能够明白吗？那只是要各位学习说，如果你们有一天要读仲景方的话，要记得药性的上下除了那个药的本性以外，你是多少药用几碗水煮几碗水，那个浓度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桂枝加桂汤啊，只是介绍一下这个观点而已啊。哎，我觉得我这个课这样教有没有点危险？我觉得连续这两堂课有一点不太属于家庭主妇的家常范围，好像在教程式啊。但是你们忍一忍就过去了啊。等到教完这一点之后，我们接下来的方都是很实用的方啊，然后麻黄啊、青龙都是日常生活必用之方，好不好？那这样子就会少讲一些这些 我因为现在我就觉得能够铺陈观点的地方就铺陈一点，好不好？那这个火逆啊，到79条，他说，如果你用烧针让一个人出汗，针触背寒，这是什么？这里有一些啊，有一些事情要先给各位知道。分臀症，我在课堂上也教过同学，就是你会感觉到你的下腹部有一团好像气泡一样的那个肉的凸起，这样咕噜咕噜跑上来，然后往上面冲。那它有可能只在下腹部，大下腹部跳动，也有可能冲到喉咙那么高。那分臀症，如果你去给西医检查的话，就会说这个人是歇斯底里啊，就说因为你是自己感觉到这样，我们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但是分臀会不会有真的有啊？因为我有发过，所以知道真的有一坨肉就这样子往上面跑。你们有没有人有过分臀症啊？举个手我看一下。哦，大家都不会心阳虚哦，好厉害哦。那我有过，所以我知道那个东西啊，不太像是假的啦。但是很多人都说分臀症是假的。那分臀起于什么呢？如果是看那个宋本的《金匮要略》，就会说奔臀这种东西啊，都是这个下道造成的。就是当人下道的时候，心阳会忽然虚一下，那个时候会造成一些心阳不足以入下焦，然后去变成命门火的状况，然后才会发生的。那所以他第一句呢，知道内情人知道这有多可怕。古时候针灸的针是很粗的。我常常说现在的针那么细，每个人受到的刺激很小，古时候的针简直就是牙签或者烤肉串之类的东西啊。然后呢，那条针因为它要用烧针法，就是庸医的方法，就把那条针烤成烫的，然后再嘶。那当你接受这一针的时候，认为你还是无动于衷不会恐惧的举个手好吗？除非是有那种爱好炮烙之行的那个自虐症患者，否则的话应该是很恐怖的，对不对？我们现在那个细如这个牛毛的这个一般的这个针灸针，对不对？我们沉入下看来都，对不对？所以那个时代的针，那简直是不得了啊！马上就是要夺门而逃啊！所以张仲景呢，他在这个平脉变脉法里面有一条，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你去看他的病，他呢一进房间他用背向着你躺着，然后你一把脉觉得脉都没有问题，这就是假病。那假病的治法就是说要用温针插多少针，这样一讲他马上就好啊，因为他不愿意接受那个折磨啊。这东西是真的啊，听说从前我们台湾有一些很高明的小儿科医生啊，遇到有小孩子假病在家里面这样的不动，然后不愿意去上学，他就叫护士拿这么粗的针管出来，然后开始弄，然后小孩子就自动站起来跟爸爸讲话，然后就没事了啊，都是这样的啊，就名医打小孩都是这样打的。那这个针触背寒，就是当你已经吓到了之后呢，心阳一散，然后呢你那个被插的一个洞啊又被寒气灌进去，于是那个洞呢就凸起一块红红的啊，那个红红的是寒气灌进去啊，你不要跟他讲说是得气啊，那不一样啊。那这个必发奔臀，那气从少腹冲上心，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先把他那个烧针的那个洞用热灸一下，把那个寒气散掉，然后再给他吃桂枝加桂汤啊。那桂枝加桂汤呢，就是这个桂枝汤把桂枝放成五两，那就是干什么呢？就是你想想看，奔臀是怎么来的？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心阳会供应到关元，转到命门去，由命门心跟命门这个火就用来统摄你的水，对不对？那这里的水气呢，如果你有命门的火，让它好好的循规蹈矩的话，应该是从这边上来，然后到头顶，然后滋润你的全身，让你不要老化，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这时候心阳忽然遭到了这个，而且烧针还会出大汗，对不对？心阳又一损而再损，就是下到散神之后又大汗亡羊，那心阳就不足以去让你的水气受到它的统御， 于是呢，水就会发作它这个水克火的本色啊，然后就开始犯上作乱，就是水气会攻心。就他到底为什么要犯上作乱，我也搞不清楚啊。人弄死也对他没有好处啊。但是就是有些人不是说人会用下半身思考嘛，不受理智的控制啊，这就是典型的下半身思考。那就他发挥他的这个水的本色攻心。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桂枝三两的桂枝汤是桂枝啊，这样走芍药这样走啊，然后怎么样这样走，对不对？如果你放了五两呢，那比较多的桂枝味道重了，药效就会比较沉，然后就开始能够这个跟这个水对克，把它这样打下去，然后下去够了之后就可以到回到命门，然后这水就被逼退了，就是用心扩大你的心阳，然后把它倒挂过来向下走。那向下走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哦，我有一次发一个小小的痛风，就是脚的小指痛得不得了，然后我想说那一点点不用吃痛风药，我就觉得那里啊，你知道我针灸很烂的，所以那时候翻书看这是什么经啊，足太阳膀胱经，我想要找一个药能够疏通膀胱经往下走的，我就吃了一点桂枝加桂汤，就是桂枝汤最重要再加一点单位的桂枝，那吃下去一低头好了不痛了，没事了，就这样子。就是它可能真的会有一点向下的力道存在，那因为呢这个方子要让它的味道重才会有效，所以历代有一些医家认为说啊，这个桂枝加桂汤呢，最好是用最好的肉桂五分，用半碗水放在电锅里面炖熟，然后再把那个肉桂兑进这个汤里面喝，这样会比较有效啊。这是民国的余无言推荐的方法。那因为我用桂枝也还算有效，所以就算了。但是如果桂枝没有效的话，你就要用这个肉桂啊，肉桂的那个味道才够重下去。那桂枝加桂汤这里有两个方法，我不跟你们多讲，但是我要介绍一下，就奔豚不止这一种，奔豚不止这一种。如果要学做成式的话，你就很要明白苓桂甘枣汤啊。苓桂甘枣汤是这样的，因为苓桂甘枣汤最好将来跟苓桂竹甘汤等等去对举才会有意思，因为你会知道什么地方用白竹，什么地方要用枣子，就像那个有一些就是苓桂甘枣汤、苓桂竹甘汤、苓桂味甘汤，就是五味子啊，这三个方的比对，你们有兴趣做回家功课的人自己做啊。那苓桂甘枣汤我们单独来说的话，就是如果苓桂甘枣汤就是茯苓桂枝甘草跟大枣，对不对？那苓桂甘枣汤制的是什么奔豚呢？就是这个奔豚呢只在小腹串这地方。我跟你讲，我讲的话不是废话，因为如果我有机会教到白竹的话，你们要听一下这个东西。就是苓桂甘枣汤啊，跟苓桂竹甘汤只差一味药，就是一个是用白竹，一个是用大枣，这样听得懂吗？那如果奔豚气还没有过小腹，还在肚脐以下这边向上窜的话，你就不要用桂枝加桂汤跟它对杠，因为它还没有过这一个块。没有过这一块，你要做什么呢？你要用大枣去把脾胃区块的水锁住，让它不能拿那些水去用，懂吗？没有过小腹的奔豚，先用大枣把它锁住，然后用茯苓呢，把这个水气清掉，因为茯苓可以压制水气啊，这是我们以后会教的。然后呢，甘草跟桂枝在中间通心阳去抵制它，也就是说，苓桂甘枣汤的意思呢。然后还有它的煎法很好玩，要把那个水打成类死的水，叫做老水，就是你那个水啊，要放到果汁机里面哒哒哒一直打，然后把那个水打到昏掉为止。因为你如果拿普通的水喝下去以后，身体吸收那个水，它会变成那个水鞋拿去用来攻击你。那你把那个水先打昏就不会，所以就要骨头就拿一个勺子啪啪啪一直搅一直搅一直搅，它搅成那个水起了很多泡泡，起了很多泡泡是什么意思？就它表面张力已经变了，就是水分子与水分子间那个吸合力已经不一样了，就把水打昏了再用，哦，很好玩。那吃下去之后呢？水它也不能，那个水鞋也不能拿来用，然后呢又把它锁住不给它水。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因为如果你不放大枣，这样放白竹，就是苓桂竹甘汤，对不对？苓桂竹甘汤这个东西呢，能不能来治奔豚？那当然不行，因为白竹 是林桂竹竿，它是治疗这个脾胃区块有痰饮的，用白术可以让胃快把水吸掉，对不对？让脾胃快把水吸掉。可是用来治奔豚的话，你用白术吸了，刚好那水给它用啊，对不对？所以不行啊、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这个主导的对句。那如果有同学想要学做程式的话，这件事情要记得一下啊、哦。就像很多方的对比里面，可以看到药性与药性的一味药里一味药微微的差异啊、哦。这些微微的差异是用来校准你用古方的本草的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么我从前有这个奇下八奔腾用过林桂干燥汤啊，然后用了之后，结果我的下阴的部位变得非常的湿，就是湿到蛮可怕的。然后我后来吃了几天真武汤才好，所以真的是有一种水邪的存在啊，就是挡掉了以后，在那边还是会一堆水要把它发去掉。那至于奔豚汤是另外一个结构，奔豚汤是这个奔豚气啊，它沿着肝胆的区块冲上来的时候用的。那肝胆的区块冲上来的时候，这个水已经下去了，它用了这样冲上来的时候，奔豚汤的妙是什么呢？用葛根去跟它抢水，就是水被你抢走了，这边冲上来，对不对？那我用很多葛根，用生葛五两，就把你的水再抢回来，就是水已经被你抢去用，它抓回正道的。所以又是另外一派的做法，就一遍面平息肝胆区块，然后再用葛根去抢水。那从这里你就可以认识到葛根的药性，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东西虽然就听听，其实也不会学到什么啦，但是还蛮有趣的。好，大家认识一下仲景方里面很多药味的这个加减变化。那再来呢，我们要看黄芪五物汤啊。那黄芪五物汤呢，它是血痹虚劳篇的开始。那我们因为黄芪五物汤，我们就要开始教你用补药篇了，懂不懂？就是这个血痹虚劳篇是张仲景最重要的补药篇。那我觉得从这里教你们，我会一条一条带，让你们学习用补药啊。所以现在我们暂时离开治感冒的世界，我们现在进入治这个血痹的世界啊。那这个十三卷这个中间嘛啊，他说呀，第十八条啊，他说有人问说血痹之病从何得知？诗曰啊，这个地方256页，其实到后面这些篇章，所谓的我们说的所谓金匮要略的篇章，就有这个张仲景问老师的这个条文开始出现了。也就是有些杂病可能张仲景都还没有学得很好啊，他要问他的师父，然后他就说这是我老师讲的，不是我讲的，书写不对不要怪我，就是这样意思。那如果有些人他的什么叫血痹呢？就是你的手麻木，或者是你有一块皮肤啊，有一块肉摸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了，僵硬僵硬的在那里，就是不是就没感觉了，麻木掉了。那这种块状的肉的麻木啊，叫做血痹。那他说血痹是从哪里得到的呢？他的老师就说啊，这个东西是尊荣之人啊，尊荣之人就是平常不运动不吃苦啊，然后坐在家里面吹冷气吃开冰箱拿东西喝的人啊。哦，我就是尊荣人，就是什么叫尊荣人？因为有一次，比如说我是那种坐在车上，如果坐在前座，那冷气口对着我的腿吹，对不对？吹几分钟我就开始啊，腿酸痛啊，受不了啊，就是非常的那个肌肤腠理都很松的那种人啊，平常养尊处优之人。所以他的这种人呢，骨头弱，肌肤慎重，就说有钱人嘛，不用去操劳他的，所以他的骨头就比较软软的啊，但是呢身体肥肥的。那又因为疲劳汗出啊，疲劳或者出汗，那人一累出汗，不是人表就比较虚，比较容易有风邪进来吗？加上卧不时动摇啊，加倍为风。卧不时动摇是一个黑话啊，就是晚上不睡觉摇来摇去在做什么呀啊，这个成年人都知道了啊，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说了啊。那加倍为风，加上了他的这个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棉被有没有盖好啊，变成他盖的不是棉被而是微风啊，那于是就得到了啊。这种东西不是叫马上风吗？怎么叫雪碧啊？啊，他说当你这样子 的状况得到的时候，你的上半身呢就被这些风邪束住了，于是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脉呢就寸口，就你的上焦脉呢都萎涩，就是又弱又有一种不通畅的感觉啊，涩涩的。然后呢关上小紧，就是你的这个中焦脉呢有点好像被压得紧紧的，就是好像被什么东西勒住一样，所以这样子代表你被那个风邪压住你的气血运行了，所以你的人才会末梢容易麻，肉容易没感觉。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就用一些针灸的方法通通阳气就会好了。那可是如果在这个阶段你没有好好的通你的阳气呢，这个风慢慢压住你的人的时候，把上焦跟中焦都压住了，那脉就变成什么样呢？他说阴阳俱萎，就是把来把去这个脉都很弱啊，不然的话就是寸口跟关上很微弱，而齿中小紧，就像你的这个下焦那一点点那个阳气哦，已经通不上来了。然后中焦跟上焦都因为你是一身的赘肉充满了这个风邪，所以呢那一身的赘肉跟风邪就把你的中焦跟上焦的脉都闭住了，所以你的下焦的脉根本出不来。那这样子连血这样子要上来都没有办法的话，那如何能够到达末梢呢？对不对？所以末梢就可能会麻掉。那于是呢外症就是脉之外的，就是看起来这个身体就僵硬不仁，如封闭状，封闭就好像有一点类似中风风肺啊，就是这个人。那我要说的是，我觉得桂黄芪桂枝五物汤这个方子有意义啊，因为我们一般说中风，我们直觉就会觉得哦，西医讲中风是脑溢血，对不对？可是呢你们也知道中风是有些前兆的，对不对？比如说疾病预测那本书，杨丽写的那本疾病预测学，是不是他说哦，手上的前三个手指头老是觉得麻麻的，那可能很快就会中风了。如果你是要脑溢血的话，其实你不太会有这个手麻几个月的问题，对不对？就直接就爆掉就好了。所以说啊，中风要分两类，而现在我们这些很虚又很寒的台湾人呢，越来越多的人是第二类，就是第一类的是《内经》里面讲的这个血郁于上啊，就是血冲上来把脑血管爆掉了。那那样子的中风，我们要用的方式那种降头部的这个压力的方式嘛，用重症的药把这个血爆冲拿下来。可是越来那这种血脑爆血管的中风呢，你也可以说这种中风你用那个十宣放血，就是一中风马上用三棱针把那个十个手指头脚趾头戳了，让它积血，那样子后遗症就几乎没有。但是那是实症中风。还有一种中风是虚症中风，如果是虚症中风，就是这个人手脚越来越麻越来越麻，然后有些人就会忽然之间好像宕机了，那样的不是爆血管，而那样的你因为它是虚极了才变成那样的，那样子的情况你用三棱针放血也不会恢复，因为三棱针不会补你的阳气，对不对？所以虚的中风的人现在越来越多啊。只是请问各位，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样判定他到底是脑子里面爆血管还是虚症的所谓的风肺的状态？你们有没有人想到怎么判？有没有专科生可以告诉我？都不晓得哦。所以这事情是不是要头脑去扫描以后才会知道？但是现在我只能说虚症中风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那些驱风的药不好用，然后那些时宣放血也常常失灵，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要知道。那如果是那种虚症的中风的话，黄芪五物汤对的药就会有用啊。那黄芪五物汤呢，它的这个方剂结构有几个不绝对的事情。首先是我们在临床上实际上用的时候啊，黄芪用的再多，桂枝用的再多都无所谓，就是黄芪桂枝可以乱加一通的。所以张仲景说的这个比例来讲啊，黄芪桂枝各三两这件事情不太需要考虑了。那主要是生姜六两啊， 这个药物之所以叫做五物汤，它特别提起五，是因为这个方剂里面没有甘草。其实啊，一个人血路不通，我们刚刚看到说什么救逆汤啊，或者是辛加汤啊，我们都是去芍药，对不对？可是当一个人是血路不通的时候，芍药像通马桶一样把这个血静脉血拉回来，对于通血路不是很有用吗？对不对？所以芍药不要去掉，我们去掉甘草，就是要让这个方剂力道强悍一点，可是芍药又不太适合拿掉，所以就去掉甘草，就让这个方变得比较运转的力道强一点，因为甘草会让药性变坏。那另外一点呢，生姜加到六两，这个生姜加到六两有几个说法啊？那首先是如果你是手容易麻脚容易麻这种状况，那生姜加多才能够把这些血推到维系血管去，对不对？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是有人看在这个寸口关上为尺中小颈的这个脉，他说你看这个人的血管啊，等于是上焦中焦的血管都被压得扁扁的，只剩下焦也是濒临沉下，那这样子会压血管的东西是什么？是水，就是风气进来以后真正压到血管的是水，就是那个水里面掺着风邪的东西，那那个水邪风邪要一起逼出去，生姜要多才能把那个水邪排开，然后血管才有路上来。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比较熟悉黄芪这味药的药性，你会发现黄芪啊、跟生姜这两味药有一点点互相干扰的效果。就是啊、生姜让这个行在血中的这个桂枝的药性能够撑出来，但这句话现在也不能讲，因为这个不是桂枝汤，没有甘草。没有甘草的时候，桂枝做桂枝的事，生姜做生姜的事。你甚至可以认为桂枝是专心的去走它的血管里面，生姜在外面排水毒，可以整个分开来看。哦，没有甘草的时候是这样分开来看的。那桂枝如果要把桂枝跟生姜合看的话，会变成这样子。我们不是说桂枝走在血管里面，对不对？生姜让它插出来，对不对？可是呢，黄芪这味药的药性走在哪里啊？黄芪是刚好贴在营卫之间的三焦末网，是它走的地方，所以它会把生姜横出来的力量又消回去，所以生姜要多一点，不然分不出来。这如果合看的话，如果是分看的话，就是生姜在外面排水邪，桂枝在里面走，黄芪在中间搭桥，所以生姜六两，这边有桂枝三两跟黄芪三两在这里，就是它是有不一样的论点。那这些论点目前为止还没有很肯定的统一之说，但是的确这个汤里面它的药性有它的独立性，所谓独立性就是说黄芪放很多药性不太会影响，桂枝放很多不会影响。那我记得我从前看叶天士的医案，甚至有说哦，这个人血痹怎么样，所以黄芪五汤整个把生姜拿掉还是有效。那至于这个痹是痹在腿还是痹在手，那没有关系，没有甘草就没有方向性，这药往哪里走我们不知道，所以甘草一拿掉就会有这种药全部都重新洗牌的现象。那基本上我还是相信它有一部分的桂枝汤结构啦，就是虽然各自独立还是能够搭出一个架构。那黄芪这个药性啊，沿着三焦魔网走这件事情呢，是讨论黄芪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而这个东西也关系到仲景方，什么方剂要加黄芪，什么方剂不加黄芪，什么方剂要加人参，就是加人参或者黄芪这件事情的差别。哦，那黄芪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黄芪一名代散啊，代散那个就是我们当然只是看一下它的主治会觉得很简单，就黄芪是庸居九败疮，为什么叫九败疮不是心败疮？因为心败疮是实热哈、哦，那实热的药物你用黄芪好像没有什么好了，哦，说不定会上火，所以要久了那个疮已经没有力量了，用黄芪脱肉排脓啊、哦，把里面的气提起来排脓，然后排脓止痛、大风赖疾、乌主丹都是一些不能收口的，对不对？ 还有小孩的话要补后天之气嘛，因为先天之气很够，所以要补后天之气。那现在的小孩子已经打预防针打到先天之气也没有了，所以就连先天之气都要补了。那是古时候的小孩，现在没有这种小孩。那那个黄芪，很多医生会写一个字叫做棉黄芪，就加个棉花的棉，对不对？这要就给他证明一下啊、哦。古时候有一个地名叫做棉上，那时候认为棉上的黄芪比较好，所以叫棉黄芪。可是因为黄芪你把它折断的时候，那个皮啊、哦、会有点像棉花一样很柔韧，所以到后来我们就认为比较棉的黄芪比较好，所以现在医生可能写棉黄芪就是指那种比较棉的黄芪，但实际上哪一根黄芪不棉呢，对不对？所以已经没有意义了啊、哦。那这个，但是本来棉黄芪的意思是指这个棉黄棉上啊，就是一个现水这个地方的啊黄芪。那这个黄芪这种药物是这样子啊，它是生长在那种类似不是完全的沙漠，但是趋近于沙漠的那种旱地。然后呢，黄芪它是很补气的药，我们都知道，对不对？然后它补的气，我们中医基础也教过，它的气补的会比较浮到外面来。可是这个地方就有仲景方跟这个十方两个大的差别。比如说十方治疗一个人容易出汗，用玉屏风散，那是用黄芪，对不对？那金方认为治人的大汗不只是用附子，那为什么有用附子跟黄芪的差别？其实这就是他们解释观的不同。就是黄芪你知道它是松松的又补气的，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它的这个气是补到表，对不对？你看它有治疮治什么不收口这一大堆，所以你会觉得黄芪是不但补，就是脾胃相比的话黄芪比较补胃，比较不补脾，对不对？那如果是加了这个如果是往它往外走的话，就是要往皮外面拖，对不对？虽然可以把脓啊什么都逼出来让肉长出来，所以我们都知道是这样子补。但是黄芪的路子哦，到底还是有点不一样。就是黄芪它是一个长在那个高原上面这个植物啊，你要拔黄芪的时候是这样子，嘣一个这样子拔起来，就它的那个根是不分叉的，就是一条直根吸收水气就这样上来。那一条直根吸收水气这样上来的东西在人体是什么？是三焦，就是末网系统，从命门这边分出来的，这个沿着这边出来的三焦系统。好，我说三焦系统有三个领域的，一个是淋巴系，一个是油网，一个是看不见的灵魂的膜，这三件事情就叫三焦。那黄芪它的力道呢，补的气啊会直接跟人的三焦之气合并，然后沿着末网之气上来。所以呢，然后当然末网走到尽头也会变成胃气，对不对？可是基本上它不是从营分补出来的，也不是直接补到皮表的，它是因为沿着三焦走，沿着水气的通路走，才这样慢慢补出来的。所以在黄芪没有补到最表之前，它的路子是介于营卫之间的末网系统，所以跟生姜会杠到。所以这个地方好比说黄芪桂枝五物汤是这样的，对不对？张鼎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叫做桂枝加黄芪汤，就是桂枝汤里面再加一味黄芪啊，有甘草啊？为什么没有甘草？有甘草，就是完整的桂枝汤再加黄芪。那还有一个叫做桂枝芍药黄芪苦酒汤，苦酒就是醋，就是桂芍芪醋汤啊。这个桂枝加黄芪汤跟桂芍芪醋汤呢，都是用来治黄汗。黄汗就是说你有些人他那个夏天，你看他那个腋下那个衣服，哇，一滩好黄啊。那那个东西是身体里面的那个水代谢不良臭掉了在里面，所以那个变成那个水毒臭掉以后变成在那个从汗里面跑出来。那如果你看到仲景治黄汗用桂枝加黄芪汤，你看黄芪五味汤这走法，你会发现黄芪这个东西并不是直接通到表的，它是在里面钻的，所以才会对于那些脓啊疮特别有用，因为它走的那条路可以从底下把脓拖出来。它如果直接走到表的话，就把任何邪气都束住，它也没有它足以成为黄芪的力量，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就是黄芪跟其他的几种补气药蛮不一样的地方，跟人参不一样，跟白术不一样啊、哦。那 这一点大家要知道一下。那所以有些，然后呢，因为黄芪是走三焦，通利三焦之气，这个水气的药，所以黄芪能够怎么样啊？能够利小便。黄芪利小便，你可以说它补进三焦的话，就能够增加这个命门气化膀胱的这个水气上来的功能，对不对？最后是归到肺，胸中大气。那所以呢，我治疗这个水肿啊，我是很赞成用黄芪，因为黄芪比较不会伤到人。其他的药物，你治水肿用那种排水的药很伤人啊。那这个，这个黄芪，比如说像是从前的那个冷如医话之间之类的书啊，说什么有一个人浑身肿胀，胎死腹中怎么样啊？然后用黄芪四两加糯米一茶杯啊，然后一起用水煎，然后喝了之后呢，就烂掉的胎全部都从排出来，然后他的那个水肿都退了。那或者说有人啊，他这个全身水肿啊，然后也是用这个方，然后呢用这个治疗全身水肿，到最后呢治到后来啊，他那个人还剩下脚背上肿一坨，然后就一直继续用继续用，吃了好多金黄芪，然后那脚背那坨终于没有了。那其实黄芪就是抽拔这个水的力量是很好的。那当然如果你的肾气不够，你这样抽一抽把肾抽空掉，所以补中益气汤，如果是下焦虚的人，你吃他那个气一提，一下就空掉，然后就开始腰痛了。啊，就黄芪的提气的力道是在这个地方，沿着三焦出来的。那么，这个所以呢，黄芪是沿着三焦虚块，然后走在这个营卫之间，所以呢，桂枝加黄芪汤治到黄汗去，而仲景要止这个虚汗是用附子。因为附子才直接整个通到表来，那黄芪是在底下钻的，啊，所以就是仲景的药法跟别人的药法不一样。当然，玉屏风散那类的药有它的意义在哈，只是不是这个状况。那么，所以呢，那至于说你说走三焦，其实还有一个药叫做柴胡，对不对？那柴胡不一样。柴胡是直接把淋巴液就太旧换新了，就整个换掉，它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淘汰旧的淋巴液换新的淋巴液药，那跟黄芪不一样。黄芪是很柔顺的药，就因为它走三焦末往，所以它行于营卫之间，所以黄芪有一个能力是这样子。比如说血痹，我们中国人说本来是气行多少血就要跟进多少的，对不对？那血痹就是你可能气走那么多，血没有跟上来。那黄芪这个药性是介于营卫之间这样子漂移的，所以它能够让血跟气两种能量同步同调，所以血就跟得上气了，它有这样子柔的功能啊，这是黄芪的一个特殊的功能。所以因为黄芪的药性走在血跟气之间，所以才会你用了当归补血汤，那个黄芪药性就拉进血分里面去了，那你用什么东西黄芪药性就出来了，它本来就是这种内外不定的药啊。那这个再多的对比呢啊，就是有些我觉得现在讲太深了，但是我们知道黄芪通营卫之气啊，调营卫之气，所以有人说它补表而不实表。那如果黄芪用秘制过的话，可能会比较往里面，但是一般用的话，我们就生用就好啊，免得那个免得说这个用起来啊会。就是它的药性不能发挥它原来该有的功用。那黄芪桂枝五物汤呢，我们就看一下讲义啊，第二页后面那个一般的用法的补充。就是如果一个人呢是越来越虚啊，然后到了后来呢，他的人因为这个黄芪五物汤这个补充，他是说治疗这个风肺啊，风肺就是人已经虚到很虚了，所以身体都麻木不仁了。那如果十方要拿黄芪来治这个，他说黄芪秘制啊，那我们就不用秘制。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快要买不到好黄芪了，剩余的黄芪很好用，可是贵，越来越贵，然后现在满街都是烂黄芪，那种烂黄芪你用很多也没有效啊，那种六钱，那种烂黄芪你不要说六钱了啦， 六两差不多了。哦，现在行情越来越不好了，很讨厌。我觉得我八年前刚学艺的时候，那个生源的那个北棋真的很有效，一千两千，然后整个人都精神起来。现在好像越来越小片。那这个是黄芪五物汤，如果用来啊治疗这个病的话呢，主要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人是脉啊又弱又没有力量的那种中风患者才可以用这种东西啊。如果是脉强而有力的啊，那个是脑充血啊，那那个不要用这个方，因为你这个用的话会冲得更厉害，好不好？所以你知道他很虚很虚啊，越来越烂，然后最后终于不能动了，那种就可以用。那这个方子呢，它的加减呢就附在这个说明里面，同学自己看就好了，反正只是一个调养药哦，吃不好也吃不死啊。那不会太好，像香港的医生谭树渠用黄芪五物汤治中风哦，治很多人。那他用黄芪五物汤是这样子哦，依循古方剂量这个大结构之外呢，它的桂枝是用到现在剂量的六两。不过桂枝真的不贵，一斤才六十块而已，所以大胆用。然后黄芪也用很多两，就他必须把桂枝跟黄芪加到那么强才冲得过，因为桂枝真的不太强，桂枝药性蛮温和的。那谭树渠用那样子的话就可以治疗那种中风，而是真的整个人不能动的那种。然后呢，下面一个下面一个讲义为什么给你一个紫方那个补阳还五汤啊，对吧？但是王清苑的学府竹那个一林改错，就是他是发明学府竹鱼汤的人哦。这个他叫做补阳还五汤的意思呢，是说一个人中了风，阳气都已经没有了，你再怎么用这个汤调理也不会真的完全好了，所以会失去的十成功力能够还给你五成功力就算了不起了，所以叫还五汤哦。所以听起来就蛮惨烈的哦，不是完全能够医哦。那神经已经坏掉，我从前教过说肾气丸里面附子换成乌头，那个还修复神经还强一点哦。那是什么朱木通还是谁的案例吗？那要吃五个月哦。那这个于是呢，他就说一直吃一直吃。那这个方子里面有一些可以思考的点，就是黄芪跟当归尾啊，那黄芪也是走血嘛，那当归尾两钱，当归尾的话比较有钻破的效果啊，所以用当归尾。然后赤芍药比白芍药更通。那地龙是蚯蚓啊，那蚯蚓是这样子，蚯蚓是一种在泥巴里面会钻，让土松的水能够下来，对不对？所以蚯蚓对于脑积水之类的东西降脑压是很有效的，所以脑子里面爆过血管的人用蚯蚓不错啊，它会松掉。那但是多有效不知道啊，基本上补阳还五汤对于真正爆血管的人不一定好。那川芎桃仁红花就是行血通血的药，也就是当你这样用了之后呢，哎，同学，我们窗户都关着，是没有人闷死啊，还是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那这个啊。吃了之后，他就说他主要是在那边讲对话，说说服说很多人呢、都不敢吃黄芪啊，说什么中风不能吃黄芪，说黄芪会树表啊什么的。那其实我现在跟同学讲是这样的，黄芪会不会树住表是看用量，如果你只用一钱两钱它会树表，你用到一两二两就不会了。黄芪用的越很大的时候反而人的毛孔会开啊，就元气够的时候我们就很大辣辣的毛孔就松了，元气不够的时候就很紧张啊、所以是好像那个什么《倚天屠龙记》小说里面的张无忌，对不对？练成九阳神功以后，七伤拳笑嘻嘻给你打，对不对？就是黄芪用的够多的时候，毛孔就反而开，就不紧张了啊。用一点点的时候会束住。那所以呢啊，这个方子就是又通血路又怎么样？就是补阳还五汤，你说已经是口眼歪斜了，只是在用也没什么大用了。但是补阳还五汤你们平常如果是血路不通的可以用啊，黄芪五物汤也可以用。那至于父亲主男科啊，男科里面呢治疗这个半身不遂的方呢，也是类似的意思啊，也就是以阳血为主。可见得在这些人的说法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其实很多人中风是纯虚症，你不能当实症来医啊，所以都是阳血通血为主。那 再来哦，补充一个父亲主治五十间的方子。这个方子是有一些特殊的地方跟各位讲，就像上次我们家桂枝加葛根汤，对不对？教这个汤的时候有说，你葛根放多一点的话，可以用来通两间的不舒服。然后我又说，中间这一条啊，到底来讲要治本要用交附散，那有人用真武汤就可以了啊，交就是用补命门把这个水气输上来才能够松的方。那如果你是用市面上买的葛根汤，多一味麻黄也无所谓了，只要你不要吃得太累。可是葛根汤里面还要再加葛根，那我的朋友他是用这个真武汤呢，吃了这边中间松开了，然后再吃葛根加葛根汤，或者是桂枝芍药知母汤，那也是有桂枝的，然后再把它旁边再通一通，那肩膀也会松，懂不懂？也就是附子类的通中间一条，然后桂枝类的往旁边开，走手臂，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们会以为是这样子，就大概来讲是这样子医师没有错。但是还有一个例外啊，这个例外就是啊，当一个人肝气郁结的时候，身体会痛。父亲主的书里面有另外一个方式，全身乱痛一通的，用疏肝解郁的药来治。我跟你讲，我从前有一次就是以为自己是感冒，全身乱痛，而且痛的点都很莫名其妙。那感冒本来应该是有一点那个固定的痛点，比如说桂枝汤是有一点酸痛感，麻黄汤是骨节间刺痛，当威士尼汤是一动就会扯痛，然后真武汤或者是桂枝辛加汤是重的痛，就是可是呢，我那个痛就是东一点西一点的那种乱痛，然后很不舒服。那我那个时候后来看到父亲主说这个是肝郁才会造成这种痛，所以我就吃加味逍遥散，吃一吃的一口就好一点，二口两口就好一点，然后就好了。那我在想，我那时候在工作上真的是有点犯贱了，所以是有在被人欺负的状态，所以可能是有肝郁的哦，现在已经很久没有痛过了，现在都是嚣张的不得了。那这个，那所以父亲主治这个肩膀痛啊，是以肝郁来治，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的这个痛不见得是桂枝葛根系的药可以处理，有些人是肝郁，而特别有效就是用来治五十肩，所以我在想说，五十肩会不会是跟肝郁有关系的病啊？所以请问各位同学，有得过五十肩的可不可以举个手我看一下？哦，都没有，所以没办法做采访。有一位两位，就是我很想问同学说，你得五十肩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类似什么恶婆婆欺负你或者怎么样的现象，在你的有没有类似的那种被欺负的状况，被公司或者情境欺负有没有过？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人类会选择不同的地方储存压力，你知道什么样的意思？就五十肩这个东西只有中国人跟日本人会得，哎，美国人没有这个病，哎，就是只有中国人跟日本人会有媳妇熬成婆的这种人生史哦。那其他国家人可能不用肩膀来储存他的压力，就可能美国人压力大的时候他要感冒，他会说哪里不舒服啊，胃痛。有的国家压力大是头痛，就是人类可以选择怎么样，就是人类可以用意识形态去 format 他的身体，我决定用哪里来储存压力。那中国人比较根据这个中医的传统来 format 自己的身体，所以肝郁了就在这边发作啊，就是身体侧面。所以如果你的五十肩是因为肝郁造成的，因为我外婆就是当年五十肩还在帮我太婆梳头，就很可怜，你知道？就是当你觉得你媳妇已经熬成婆的时候，可是你的上一个婆还不死啊，你熬不出头，啊，就得五十肩了。就古时候人是这样子啊，现在是怎么样不知道？那这个，那五十肩的药啊，它就是疏肝解郁，像什么当归、芍药各三两啊，柴胡、陈皮各五钱，很重，让那些祛风药。然后呢，药煎好以后呢，一碗药水加一碗酒，然后就咕噜喝下去，然后喝到很懵。哦，那种可怜的媳妇能够站在家里面懵的吗？哦，我也不知道她怎么这么厉害啊，大概要到外面的摇头爸去喝酒吧，那喝药，然后就这样懵一天，然后就会好。那 他这个地方的主法，你们不要有觉得奇怪，他说什么水六碗煎三沸，然后就取之一碗，就六碗怎么三沸就变一碗，我想这真的是这样子。但你有啊，三两芍药三两当归，这样加在一起都很大包，然后你就把六碗水泡进去，把药泡软的时候水就已经被吸掉很多了，然后就稍微大滚两下呢，马上倒出来，水都被药吸掉了，所以只剩下一碗了。这个样的药材煮出来就是这样，六碗水煮几下就变成一碗。那为什么这样大滚三下就好呢？因为药它的药气要强悍，煮久了就温柔了，变成滋阴补血的药了，就是要它强悍，然后再配上一碗酒，喝到你忙，然后五十间就会好啊。这是目前临床上这五十间比较有效的方子啊。这个又跟我们之前就是什么葛根啊，什么桂枝气啦、啊，什么。什么这个真武啊交付散啊不一样的路子，就是说我觉得中医有很多很多细分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要很小心的把它划分得很清楚。那至于说中风，我们今天不讲清楚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教医中风，我们在医感冒，只是黄芪乌汤后来可以用到这些方向。那你们中风的篇章，我们很久很久的以后如果有希望上到，我们再来细细辨证，现在根本是题外的话，好不好？那今天你看被我拖得这么惨烈，连伟大的桂枝加农谷牡蛎汤跟天雄散都教不到了，非常惨。那我们下礼拜再来教。那各位同学就不要急着走，同学有没有人开始吃药了？有没有什么体验或者要讨论的问题，可不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说一下？黄酒是绍兴酒类的，那在这里我觉得还是用黄酒好了，因为绍兴酒的后劲比较猛，清酒的后劲很温啊。然后有没有同学在家里面吃药有些什么状况需要提出来讨论的啊？啊，有没有同学要说一下拉啊啊拉啊粉怎么样啊？啊，有效果，精神很好，可是六点就会醒， 然后心脏 砰砰 跳。 哦，那是有点虚到了。那你要吃一些补心阳的药，比如说，因为拉二粉的副作用就是因为芦荟蛮寒的，本来气不够的人就会有一点寒。那我是觉得，不妨补心阳的药有好多种可以用，比如说你用生脉散也可以。你用桂枝加甘草汤也可以，你用小建中汤也可以。那桂枝加甘草汤，我们看一下啊，在第几页？陈助教，就是桂枝跟甘草几比几啊？一二九是吧？好啊，桂枝啊，多少？好、啊。桂枝四甘草二，所以呢你就差不多，如果你要买科学中药的话，你就随便桂枝两条甘草一条这样吃吃。那如果你要买那个就单味药了啊，桂枝两条甘草一条这样吃一吃。那如果你要自己煮的话，就随便抓了，这个药你用乘以 0.1 或者 0.3 都可以了。就桂枝，你就比如说桂枝用一两，甘草用五钱，这样煮水喝一喝就好了，就是这样子心阳能够稍微护一下，会比较舒服一点啊，不然被寒到。有一些啊，还有 是那个大枣的科中吗？ 嗯， 它还有什么？ 我跟你讲，如果我没办法算出它几粒的话，我就当作是跟别的一样。 比如说12枚， 我就当它是3两，我就当它是3两，那只是一个很不认真的做法，好不好？就是大概这样子就好了。像什么？刘立宏在那边算什么大枣几颗的药性如何的不一样啊？那个，我觉得我不太会那种属于这种数的范畴，我不太会，所以我就大约用一下就好了。那还有没有同学？我跟你讲，你们啊， 那隔一本，比如说喝太晚，喝怎么样？因为譬如说我大概11点多12点吃，然后吃了反而精神就很好，然后就睡不着。 可能会有吧，但是就是说吃了蛤蜊粉精神太好啊之类的。就如果你的肝脏机能本来就不差，那你吃蛤蜊粉会很快的见到效果的话，基本上你的睡眠会变得很少，哦，会因为 睡眠给肾造血的时间是四个小时，其他时间都是给肝用来解毒的。那所以如果你用了那个蜡粉，应该叫线粉对不对，还不是蛤蜊的啊、哦、那这个用了之后可能会变成睡眠时间缩短了、啊、我们本来是为了熬夜才吃这个药的嘛，对不对？可以读书或看电视之类的啊、哦。然后还有吗？哎，我不会同时吃，我认为那两路药差得太远，我会错开来吃。对对对，就可能隔半个小时，然后隔一顿饭。而且平常没有事不要吃桂枝汤啊，桂枝汤是那种你觉得快要感冒的时候吃来防身的，那其他就不太需要吃啊、哦。尤其是阴虚的人吃桂枝汤，怕会让有点烧，有点上火。就桂枝汤不是补药啊，我们下礼拜教的桂枝加冬菇牡蛎汤那个才是补药啊，那个比较要紧。还是说你平常桂枝汤在别的机会下需要吃它的？你是为什么吃它呢？ 我也吃 的 就比较容易感冒。 会容易感冒是吗？哦，为了吃，就是说你觉得有一点危险的时候再吃就可以了啊。那还有没有同学要说的？哎， 我以前有那种夜间盗汗啊，然后吃很多那种止汗方法都没有用，后来用桂枝龙骨牡蛎汤之后，那汗就真的缩起来，完全都不会汗，连白天都不要容易汗。 哦，这真好啊，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教的内容哦。不过你这样抢先来讲，我觉得我们好像办教会，而且有这个体验，我非常珍惜你的分享。可是我会怕我们开始在煽动同学那边，像说你看这人有验有个什么那什么 验证 啊， 夜间盗汗 哦。对对对，那个是夜间盗汗的，没有错啊。那的确是我们下礼拜会讲这个方，那很重要。还有没有同学要说的？你们有没有吃什么药有什么经验跟大家讲一下的？嗨。 说我上次吃那个桂枝去烧药汤，因为我上教的时候会比较郁闷嘛，那去了烧药之后，我觉得效果会比桂枝单纯吃桂枝汤。 就是你是一个平常会上教闷的人，是这个意思吗？ 之前大概有3、4年就这样。 所以建议在感冒吃桂枝汤，如果平常就是上教会闷的人，要去烧药，是这个意思吗？ 啊，对，我觉得这样效果会比较 好。哦，那同学就记得了啊，会平常就会觉得这些闷闷的人。吃的时候不要放芍药啊！还有没有同学要说的？现在你们家照理说是家家都要常备桂枝汤啊！啊，还有同学没有买的，给药头同学一点生意做做啊！啊，然后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大家说一说的？有没有吃药的疑问的？哎， 刚才老师说那个李宗昌。然后我用科学中药的 地方， 吃了真的胃这边 好像 怪怪的，就是 长长 的那种感觉。 我是有过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后来不太敢。所以我理论上都是用自己配的，就是买一罐干姜，买一罐炙甘草，买两罐党参，然后再买一罐那个白术，然后加到一起摇一摇啊，吃很久很爽。 药厂的理论它会用到红参吗？ 会用到烂的红参。很没有良心的药厂会给你用党参来代替，但是现在药厂很可恶的都很有良心，然后就用了红参，真是可恶啊！哎， 但是小天冬汤可以跟生气丸一起吃， 我也是喜欢分开用。其实很多人一起用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喜欢分开用。 分开用 是一天吃小天，哎呀，隔个10分钟都可以了啦。我刚才说半个钟头，像我觉得10分钟，我没有那个耐心，都吃完一种觉得走完了，消化完了，然后就再吃下一种。就像我们不是有同学，人家传闻说我们那边有一位同学，什么吃生气丸吃下去，马上背后会有感觉，是有这个事吗？那个云盛的弟弟是有这个事吗？ 对。 那这样子可见的中药这东西啊，行走于灵魂的身体，还蛮快的嘛。所以你吃到一种有感觉，但是下一种不是很好吗？啊，这样子可以爽两次啊！就是你不要啊，还有没有要同大家说一说的？我觉得同学之间有的时候真的要交流一下，否则我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药，或吃的没有效。因为吃的如果没有效，大家要一起来修正啊，或者说吃多少才有效？因为科学中药吃几克会特别有效，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很多这种经验值要拿出来跟大家参考的。就好比说 我的朋友那边那一位朋友，你说你吃真武汤肩膀会后颈加粗，你是吃几克？五克左右啊，那将来的话可以大家稍微知道一下。那你说加桂枝芍药真武汤送到旁边，那是吃几克？ 都是五克 啊，大概就是五克五克这样子。那我记得陈助教在处理我们的学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有遇到说吃多了没有效，吃少反而有效的案例。所以我现在啊，为了要教你们，你知道吗？我同一种药我今天要吃，对，我要早上吃两克感觉一下，要吃三克感觉一下，要吃四克感觉一下，我就一直在那边做调整，我想抓一下这是什么样不同的感觉。因为最近有这样的例子回来哦，所以变得我有一点惶恐。那同学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呀？哎， 请问冬至那天要怎么？ 哦，冬至那天这就厉害了，就你弄个火锅，然后买一大堆活体羊肉啊，就热的温的羊肉。哦，听说陆教官那家他们是冰的羊肉骗人的啊，就是他们冰过的，就是。 没有啊，还是那个，因为我那次在传统市场买的。 真的啊，就是皮教官去那家买，都买到结冰的。 没有，我买的都是那个软软。 哦，那就好，那就好。 它如果结冰，它会化水。 嗯，好，那就好。那就皮教官的这个买东西的运特别烂啊，就是这样子。那个冬天，我们认识的朋友有一些非常恶劣的吃法啊。这种恶劣的吃法呢，就是左手健脾丸，右手肾气丸，前方火锅啊。然后呢，火锅呢有很多肉，对不对？那肉其实会撑啊，对不对？很多羊肉，因为羊肉是一转就会缩，所以吃到肚子会胀，对不对？所以就准备好健脾丸，吃到有点饱就是健脾丸，这样就会松一点，对不对？然后每吃几口肉呢，就吃几条肾气丸。那天肾气丸可以乱吃了暴吃啊！我们有朋友怎么记录什么一个冬至吃掉100克啊？我这样子讲会被我的师门开除啊！好像就是有些台下 太多 啊。 网络上有另外一个，别这样讲，那天吃200克200粒。 200粒啊，啊，那这个对，就是我认为那个人就是当年有一年冬至被我带坏的。那年我们一起在一个出版社工作，然后一起去吃那个 Momo Paradise， 然后我带头开始吃生气丸，然后开始养成他的坏习惯，然后就不断吃，然后就大家比看谁吃的多。那年就我就想那人可能是我的旧同事的，然后就一直吃，然后就吃。肉，然后吃肾气丸，吃肉吃肾气丸，然后吃不下吃健脾丸啊！你们听起来是觉得是噩梦，还是觉得很过瘾啊？但是就是冬至吃真的不太容易补爆。那我就觉得冬至也不要抓那一天嘛，冬至前后啊，就是而且冬至还有我跟陈助教有一次去外面吃火锅是这样吃的啦，就自己带一包附子，他的汤底我给他丢进去，然后慢慢涮。然后就那个父子涮肉，然后慢慢聊天，慢慢吃这样子。那我曾经教过你们当归生姜羊肉汤，对不对？就尽管吃嘛，就天气已经变冷了，越冷吃越好啊，你就吃，然后让它补进去这样子。那今年是太乙天福年，太阳寒水年，对不对？两个太阳寒水，所以今年的肾阳都比较不够，所以可以吃。但是吃一吃还是会上火啦，你们自己认的吧啊。就是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好补，因为我现在才教到哪里啊？现在才教到黄芪五物汤，哎，还有桂枝芍，还有桂枝龙母汤、小建龙汤，后面肾气丸，你们一路教下去，会告诉你很多人是不能补的，所以要绕着弯子补。那你必须假设你是很能补的人，才能这样子玩，懂不懂？就你平常吃补药已经不会上火了，身体觉得哎感觉不错了，就是你已经是蛮能补的人，那你冬至可以这样大玩而特玩啊、哦！但还是节制一下。就是冬至人吃的药诀是赖在店里面不要走，然后吃它6个钟头、8个钟头，然后小口小口慢慢吃，这样才好。不要什么用餐时间2小时，然后在这2小时要吃完多少盘羊肉跟多少盘多少块肾气丸，这样子它会爆掉啊！就要慢啊，要慢啊！你看你怎么样哀求店员啊？说我们买2个时段啊。但是大概是这样，好不好？所以这种限制用餐2小时，你自己提防一下，不要把自己弄坏。那我这样讲能够回答你们问题吗？我就好像在鬼扯哎、欸，你们觉得？那你们自己家开锅好了，好不好？这样比较容易买到温体肉嘛。 那只是记得，好像中国人的那个，我曾经教过你们黑暗料理，对不对？鲢鱼遇到甘草会死人哈，所以不要吃到有甘草料，那天有吃到鲢鱼火砂锅鲢鱼哦，就是砂锅鱼头是用鲢鱼头做的嘛，对不对？如果那天刚好吃了什么小健康桂枝汤去吃那个火锅，不死也就罢了，死了就死了哦。所以还是有点禁忌的，好不好？有甘草的药不能碰到鲢鱼哦。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有些老师教的不周全，你们吃药说不是这个样子，有别的体验，一定要帮忙我提醒大家，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教学有一点封闭在一个理论的世界里面，很多实际的操作，希望各位掰老鼠来完成啊。那这样子，没有要说的了吗？你们有没有同学想要做我刚刚说那些作业的、啊？那些很难的作业，你们有没有人想挑战呢、啊？有些专科生在那边。我都不讲话，是不是？你们考虑看看嘛，啊，一起做一个研究，应该还蛮好玩的。好，什么？ 啊？ 我不要，我跟你讲，网站上来的人，然后素质都很烂，讲那些可怕的话，然后我也懒得去打他，你知道？就是，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在看着 BBS 上面一些留言呢，真的已经那个。中医的那个认知已经烂到不行了，可是我是这个，凡是我不爱的人，我绝不跟他吵架，所以我都不会跟他多讲一句，就放让他死这样子。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不太愿意在公开的场合跟很多人讨论这些事情，因为有的人实在是，有时候医术越烂的人讲话越大声，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今天我在 BBS 站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留言，就是有一个人他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很大师啊，然后就有人会说有一个医生开给我这个药啊，是到底是医什么的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说我是治什么什么，然后什么，然后呢，那个医生给他开的药什么十六味流气饮啊，然后那个他就有一个人回答，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很行，然后他就说十六味流气饮，而且是补脾胃的，十六味流气饮是什么？他说是什么补脾胃的方的便方，我说。神经病啊，十六味流气饮是清淋巴的药啊，什么叫做补脾胃的方的便方，就乱讲一通，然后等到那个什么，然后那个人打错一个字，因为那个人他有点胸痹，要用到瓜蒌半夏跟蟹白，他打那个蟹白的蟹打不出来吧，那个问的人就打个酒，就是因为蟹是这样写的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写酒白，那我们看酒白就知道他是蟹白的意思，对不对？然后那个人居然很厉害的回答说，哦，这个东西韭菜啊，这补心不补命门啊，什么什么，然后讲上去，然后还有人回答说，哦，这样子的话，然后就什么，命门已经不够，怎么可以用韭白，就骂一大堆，然后就开始这样翻脸下去，那你什么跟什么啊？就像网络上那些人都已经疯了，我不敢碰。所以，不要叫我在网络上跟我讨论，你如果看到我的网部落格有人问一个问题，然后我很久都没有回答，那是我不敢回答。啊，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像曾经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说王振龙先生说萝卜应该跟人参一起吃，这样子萝卜可以通畅人参的补性，那你认为看法如何呢？那你今天听到我今天讲人参讲到这么复杂，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没办法回答，因为那不是三言两语讲得了的，而且还包括你是在什么样的体质吃萝卜，就是如果你有练什么什么功就可以，就不能吃萝卜，但是你没有练功就可以吃，就是萝卜破的气是比如说一般的平原吃萝卜破的气不多，可是如果有内功的人就会破得很惨这样子之类的，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变因，那每一个变因都要调，还有人参，你说人参难道就是我说人参吗？哦，那吓都吓死了，所以都不敢回答这样子，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不会喜欢在公开的网站跟很多人聊天啊，那是我非常不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但是我又希望同学们不要闭门造车，因为我有看到过一些研究伤寒的人，他因为他自己想到一个点子，觉得这点子不错，然后就开始想要证明他点子是对，然后开始取伤寒论里面的例子来说他这个想法是对，然后他举的例子就是能够支持他这个想法的方剂，所有例外他都不取，这根本不公平也不科学，你知道，就是只有这推出来理就一个歪理，所以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啊？我们要多方采纳别人的意见，不要急着下结论，因为伤寒论的谜到今天1700年了，我在这里 不能向你下结论，这样明白吗？啊，这还有待探索啊，所以不要急着说什么我就是绝对正确啊，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好，那就下课了， 好。